相约在我们此次的月光音乐会的舞台上，用好音乐陪伴大家度过温暖幸福的中秋之夜，你一定不要错过。那我们这次的网络与广播同步的交汇呢，也会为大家打造一个双直播间的概念，是一个全新的玩法，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建的融媒体的直播间首次为大家和听众呈现。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月光音乐会也会将通过呢北京音乐广播的微博、北京交通广播的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广播微博和视频号、听听 FM、 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北京音乐广播抖音等多个网络平台进行视频直播。通过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和手机 APP 来收听 FM 进行音频直播，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明天晚上6点跟大家见面的月光音乐会。一提到中秋佳节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光阴似箭，会想到自己小时候吃月饼的心情吗？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机会不散。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到这首陈粒的月光，无论是新版还是经典版，我们都会感受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带给我们的温暖，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在明天晚上6点到8点钟，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新浪微博啊，北京音乐广播，可以呢来我们的微博上面进行互动和收看此次月光音乐会的视频直播。我们就首先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揭晓明天会出现的郁可唯。 意不意外，他背影那么轻快。要明白，人会来就会离开。世上唯一不变，世人都善变，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天可裂前，心碎在所难免。机会多了些修炼，路过人间就懂得防卫，说来惭愧，人只要有机会就有沦陷。嘿，别再猜呀，他可曾 听到了即将在明天登上我们月光舞台的郁可唯带来的这一首《路过人间》，唱得非常走心，而且呢，我一直都觉得郁可唯是一位非常擅长唱生活的歌手。他的另外一首作品《Dear Life》也在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周期当中为大家推荐。接下来登场的是帅气的姚真。 放下一切，它是怎样热闹、yeah. 明天昨天的差别，心跳麻木的穿越，停泊也不能拉远，你还惦念的那些，倘若别无所有 不得追 Right away 消失的你不舍得这个你不舍得世界里拥有的一切都没拥有喧闹的夜从你写的很浓忘词哽咽和不光的就是夜的灯笼越长夜不眠越长思一天不必回答 No 喧闹的夜从你写的很浓忘词哽咽和不光的就是夜的灯笼越长夜不眠越长思一天不必回答一大早让我发人手24-7 的自我感动你装不在一刻中感受像个白痴等待着被拯救几面里呈现的今天分析着腐烂的新鲜今夜的酒客和演员我多么希望你们永远不再见面 If I can Can I wish you You disappear But you're the 一缕千片片在被你身边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Go 如果飞如果飞消失的你不舍得这个你不舍得世界里拥有的一切都没拥有喧闹的夜冲击谁的喉咙放肆哽咽和不光的就是夜的灯笼越长夜不眠越长思离间不必回答 No 喧闹的夜冲击谁的喉咙放肆哽咽和不光的就是夜的灯笼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放送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就在北京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钟我是麦麦麦同学我们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姚琛叫做不必回答明天晚上的姚琛也会登录我们的月光音乐会跟大家一起温暖过中秋不要错过在明天晚上的6点钟啊，提前呢就在北京乐广播的新浪微博啊，准备蹲点啊，蹲点现报一下同时呢我们的此次月光音乐会也会在全网为大家多平台直播可以多多留意了那我们接下来听听这个周期由浪潮Listen to One集合的上百名华语乐坛的优秀作词作曲编曲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们为你严选出来的真心创作好音乐有些优质好歌你不能错过只在浪潮Listen to One 天晚 太多挣扎可在狂风的浪蝶沙漠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走 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我们像贪玩的小孩像未来不在就是没有明天的挚爱 Listen to why.浪潮 Listen to why. 爱会悄悄地毁灭，就好像玛雅在初恋中失恋，语气让谁成为过客，我想要自己做个旅行者，就算外面的夜晚很冷，各种风景却如此动人，弯弯的月光照着维多利亚港，一个人的烟花依然盛大，而辉煌世界地图上会有不期而遇的幸福， 这首歌曲来自周蕙《弯弯的月光》，非常应景的一首歌，也把这份月光洒下的幸福和快乐用音乐传递给大家，愿大家在中秋佳节幸福美满。16:24的浪潮 Listen to One， 今天的节目正在直播放送中，我是 DJ Mai， 提醒各位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明天晚上6:00-8:00锁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的融媒体特别企划月光音乐会，在新浪微博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快快马住，即将在节目当中登场的这位耿思汉同学也是一位硬汉型的实力唱将，我们来听听他的演绎。 孩子在我眼前跳着，古老大街的车流里，有个我在像我一样，飞机这次它飞得很远，就像时间它飞了很远，姑娘们希望他们的美丽像这照片一样留下来，别这个城市里像往常一样看着鼓楼大街，我想问你鼓楼

现在我眼前跳着古老大街的车流里，有个我在想我一样。 这首《鼓楼先生》被耿斯汉唱入了骨髓的城市记忆，当然在他的歌曲里面，在他的演唱的气息当中，也听出了新生代歌手对音乐的热情。明天晚上的月光舞台，我们的月光音乐会也将迎来耿斯汉同学的现场演绎，现在就开始搓手期待了。 这窗里漫无情，世界不清晰，似乎闯了红灯但没有注意，电话铃声微弱地飘在雨里、我疲倦地关了手机，认真地考虑一次长途旅行，穿长长的大衣，厚厚的围巾，一定有些什么能温暖心情，就算是寒流一波波的来临，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人不是通过就学聪明了吗？我讨厌自己那么傻，还那么傻，闭眼就想啊，雨过应该就要天晴吧。我不是决定好好生活了吗？寂寞像天地那么大，还放不下，也该忘了他，不想他。这窗弥漫雾气，世界不清晰，似乎闯了红灯但没有注意，电话铃声微弱地飘在雨里、我疲倦地关了手机，认真地考虑一次长途旅行，穿长长的大衣，厚厚的围巾，一定有些什么能温暖心情，就算是寒流一波波的来临，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人不是通过就学聪明了吗？我讨厌自己那么傻，还那么傻，闭眼就想啊，雨过应该就要天晴吧。我不是决定好好生活了吗？寂寞像天地那么大，还放不下，也该忘了他，不想他。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人不是通过就学聪明了吗？我讨厌自己那么傻，还那么傻，闭眼就想啊，雨过应该就要天晴吧。我不是决定好好生活了吗？寂寞像天地那么大，还放不下，也该忘了他，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在雨过天晴的北京，在建外大街十四号的直播间，浪潮 Listen to One 正在为大家放送在假日当中的一小时的音乐时间，同时呢，跟大家一起来度过，期待一下在明天晚上6点到8点钟即将到来的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我们此次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融媒体特别企划《月光音乐会》。用好音乐陪伴大家度过温暖幸福的中秋之夜，我们此次邀请到了郁可唯、飞儿乐团、周慧、姚琛、耿斯汉为大家精彩献唱。 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赶上光

音乐最团圆，锁定9月21号全天北京音乐广播，分享你的城市温暖故事。同一片月光下，群星汇聚，用歌声把梦想照亮。锁定9月21号，全天北京音乐广播。月光音乐会。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这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乘着微风飘向了未知远方，幸福也许漫长。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失败无所谓，你在左右，月光多美。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 来自王心凌，月光。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放送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你的 DJ 麦。 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乘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幸福路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